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经本，从第122节睇起。呢节是感应篇总结。呢一段我哋喺课题里面是推本念初第五，夫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，而吉神已随之；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为，而凶神已随之。呢两句话绝对不是劝善的话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话，是真实的道理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要记住。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心讲的是念头，念善虽然你还未做，你有个善念，你善行还未曾显现得出来，但是诸佛菩萨天地神明已经看到了。一个人通常讲练气功的，他能看气，在中国亦有不少特异功能的人，他能看到人的光，确确实实不单止是人，任何一样物体他都有气，他都有光。心善的光好，光明显，光的色彩好。以前有些特异功能的人跟我说，佛菩萨的光是金色的，金光、黄光、白光都好，灰色光、黑色光就不好了，咁係心胸险恶、邪恶，所以一般佢能睇到辨别嗰个人係善人係恶人。嗰啲具有特异功能嘅人普遍有一个特色，心地清净。我哋亦曾经同佢哋倾过，你嗰种能力会唔会失咗？佢话会，跟住年纪增长，慢慢就失咗啦。点解啊？佢呢个社会上嘅事知道太多，心地被污染啦。所以多数有嗰种能力嘅人都系年轻人，20岁左右，20岁以前，30岁以后就好少啦。只要他能保持清净心，那种能力就能保持，一旦被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染污，那种能力立刻就丧失。这个道理正确，同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禅定、三昧，所以你能得定，你能得三昧，那种能力是本能。换句话讲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我哋能力点解丧失咗？一日到黑胡思乱想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将我哋嘅本能丧失咗。我哋要懂呢个道理。印光大师一生 极力提倡了凡四训。了凡四训嗰部书是教我哋认识因果，深信因果，是教我哋呢啲嘅断恶修善，善恶嘅标准。佢老人家为我哋提出感应篇回篇，提出安事前书，呢三样睇起嚟好似都唔系佛法，老实讲，能够现前嘅社会，能够众生嘅灾难，比佛经效果嚟得仲快，嚟得仲显著。点解啊？佛同我哋讲善恶标准系散喺好多好多经论里头。你要睇好多经论，你先会懂。佢呢本书将嗰啲业因果报全部集中起嚟。你读呢一部书，等于读咗几百本书，尤其是汇编嘅注解。喺中国讲儒释道，所讲嘅善恶标准，全都搜集喺呢个地方。佢系一本好书，对现代人嚟讲，可惜文章深咗啲。虽然极力将佢简化、浅化，毕竟仲系文言文。所以我哋呢次有咁嘅一个缘分，大家喺一齐做一次研究讨论。研究讨论所用嘅注仲系极少数。如果注完全都讲，咁要好长时间。所以注解好多，我哋往往只取一两条。重点意思同大家介绍出嚟。呢段系讲我哋起心动念，诸佛菩萨同天地神明都睇得好清楚、好明白。人可以呃愚昧嘅众生，呃唔到佛菩萨，呃唔到神明。你做嘅善恶业绝对有果报。注解一开头念出心字，是人以善恶之机，欲人之紧于源头处也。咁先系从根本修起，转恶为善，要懂得从根源处转。根源系起心动念，从呢个地方转，呢种系上上乘之人，纯善嘅人，必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。学佛嘅人亦知道要断恶修善，往往境界现前把持唔住，仲去作恶。佢原因喺边度？第一个系读经太少，佛法分修嘅力量敌唔过烦恼习气，因素喺呢个地方，所以 佛在根本教学之中教我们读诵大乘，日日要读经，读经是亲近佛菩萨，听佛菩萨教诲。我们每日读感应篇，就是亲近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就是超越一个宗教。我们现在在新加坡接触九大宗教，九大宗教都劝人断恶修善，所以我们读感应篇，信感应篇，依感应篇来修正自己的过失，就能得到九大宗教的神圣保佑你。我们为什么不做？过失当然有凡夫嘛，日日忏悔。我教同学朝早早课读经，提醒自己记住佛菩萨的教诲，今日一日哪些该做的，哪些不该做的，该做不该做，在起心动念，哪个念头可以起，哪个念头不可以起，哪一句话可以讲，哪一句话不可以讲，哪一件事可以做，哪些事情不做得，要在这里落功夫，真修啊。下莲居老居士跟我们讲的真做啊。一定要约束自己，晚课忏悔反省，我这一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背圣人的教诲，有没有昧住自己的良心呃佛菩萨呃众神呃众生，如果要做这种事情，果报必在三途。自己前途自己知道，不用问人。以前有人问过我，我会不会堕地狱？我说你会不会堕地狱？我不知道。你多看下佛经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毁谤三宝，破和合僧，我就劝他，你去读《发起菩萨殊胜智奥经》，你就知道你会不会堕地狱了。不用问人的，问自己比什么都清楚。注解里面引用佛经讲，三界无别法，唯是一心作。华严经上讲的，大乘经上佛常讲，十法界依正庄严，一切众生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，是我们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，就是为自己服务。如果只知道自私自利，将众生遗忘了，那是自己害自己，为自己个人自私自利，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。本来没有这样东西，为什么会变现出六道轮回？六道轮回我讲得很多，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假如我们没有执着，轮回就没有了，没有分别，十法界就没有了，四圣法界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一真法界四十一个位次没有了，那部是究竟圆满佛。所以六道是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四圣法界我们讲的声闻缘觉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佛是妄想分别变现的，他没有执着。一真法界四十一个发生大事，四十一个位次是妄想变的，他们无分别无执着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了。佛教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教我们证得究竟佛果，究竟佛果的证得最重要的是个认知观念转变过来，认知什么是事实真相，真实的认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你有这个认知，你的慈悲心才真正发出来，大慈大悲，对一切众生无条件地尊重，无条件地爱护，无条件地协助，自自然然能舍己为人。它里头有个大道理在这里的，凡夫迷迷在哪里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严重地执着，自私自利，这样糟了。自私自利执着到最严重的程度，就绝对是地狱。能稍微放宽一点，从地狱出来啦，在饿鬼道、畜生道，你同事我们一定要懂。这里引用得好，又讲能随缘染净，遍造十法界，说明十法界点来的，十法界是随染净缘而造的。所谓染缘，染是执着，是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头一个是身见，执着身是我，我们一定要舍弃，亦不再做这种傻事了。再过两日，上海那边有个团要来，我们每个星期几乎都有船从外面来，他们打电话问我想带啲嘢俾我，我话我乜嘢都唔要啦。如果你哋想带，我哋呢边同学好多，带啲嚟供养同学，我乜嘢都唔要啦。万缘放下，身心世界，世出世法，通通放下。只要有一件不放下，就是累赘，你往生没有把握，通通放下了，往生有把握，随时可以走，随处可以走，你说几自在呢？那我们一生无空过，其他全是假的，人同人之间，人同一切众生之间， 就是一个缘字。为什么不跟众生结善缘？为什么跟众生结恶缘？所以顺境逆境，善人恶人，绝对不摆在心里，你心就清净了。善人，我们尊敬赞叹；恶人，我们尊敬不赞叹。普贤菩萨教我们的礼敬诸佛里面不分善恶，通通要礼敬，绝对要尊重。但是赞叹呢？赞叹如来，如来是什么善的？同性德相应的言行，我们赞叹；同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。就咁嘅，啲咁多差别。供养恶人，我哋亦要供养佢，唔可以唔供养，平等供养。佢有苦难，我哋仲系尽心尽力帮助佢，绝对冇分别，冇执着，一律平等对待。你一定要懂得呢个道理。呢度讲得好，做佛、做众生、做天堂、做地狱，都系一念之间。一念善，人做佛、做天堂；一念恶，做地狱。所以十法界的星尘都在一念之间，它里头它又引用堪山大师一句话，念从起处虽看破，是未至时莫妄生。这两句话讲得好，所以真正用功在这里。恶念起时，一刀断绝，则业根当下消除，妄念何处安着？超凡入圣之己，存在于此。这几句话我们要记住。真正修行人，在我们眼前就有榜样。只要我们眼根清净，你就能见到。新加坡大家知道许哲居士，他的录影我们做成光碟，各位同修回去，每个人都带一套回去。长春那边常慧法师，我邀请他来，他现在办手续，我请他来这边念佛堂，跟大家做个榜样。他念佛已经四百几日没有睡觉，完全依照下莲居老居士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修学。我们看他的行持最低限度，他得念佛三昧， 佢今年65岁，打电话俾我，我听佢嘅声音好似30-40岁嘅人一样。嗰边同修同我讲，佢身体轻飘飘嘅。佢所修嘅念佛法门就系《华严经》吉祥云比丘所传嘅法门，佛立三昧。佢系绕佛经行。唔会坐低，唔会瞓低，400多日啦。一日食一餐，身心清净，一个妄想都冇。我请佢嚟呢度俾大家睇下念佛嘅见证，佢能做到，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。你做唔到嘅原因系乜嘢？妄念太多。妄念叫身体沉重，妄念冇咗，身体就轻啦。要真做啊，唔好自欺欺人，咁先系最重要嘅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